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每颗年轻的心，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，青年人，请您刷脸登机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 机器坏了吧？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，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。FM 98.2，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 听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。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？魔力 S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。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第36章，蓬莱岛。站在码头上看水手们给青龙船贴封条时，七里轻轻用胳膊顶了顶舰门， 注意看老何，还有那边水手们的衣服。 舰门仔细观瞧，只见不管老何还是从两艘船上下来的水手们，都穿着同样款式的对襟小褂，只不过老何身上的小褂是紫色，水手们穿的有黄色、绿色和青色等不同颜色，褂子中间都有白色圆月光。老何胸口白月光里画着一只手，手心还长着眼睛，估计代表他的职务接引人。那些水手们有的胸口画着炮筒，大概是枪炮手，有的画着个木桶，可能是补给员，有的画着尾锁具和齿轮，大概是操帆手等。大明水师虽然齐整，也不过是简单将水兵分为水手和战斗兵员之类，并不会如蓬莱的水手们用服装颜色和图形细分成如此详尽的职务。看来这破军绝非寻常海盗，倒是颇具统帅之才。腾格斯的眼睛也看直了，嚷嚷着以后科尔沁水师也要照着蓬莱制定规矩章程，还央求着哈罗德帮他将看到的服色都画了下来。老何引着他们离开码头，走到一道关卡，街道上人渐渐多了起来，不光是水手，还有穿着各种服装的人在关下排了好几条队。从服饰上可以看出，这些人从哪里来的都有，既有皮肤黝黑用麻布简单裹住身体的南洋人，也有蓄着大胡须身穿白袍的阿拉伯人，更有头戴插着羽毛的帽子穿着花里胡哨服装的西洋人。见闻向老何询问这些都是什么人，老何看起来颇为自豪，不瞒你说啊，我们蓬莱保着这一方海上安宁，这些都是来缴纳保护费的客商，这地方远离大明，不在中华管控之内。